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人约黄昏，等待只为与你相遇。人约黄昏这样的一本书，大家听到名字就应该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两位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悟。其中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曾经呢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人忆》，这本书的作者新一梅老师。新老师你好。 你好，红酒。 今天不一样的是，他带来了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伴儿啊，来自英国的 Gary 坦普啊。我跟 Gary 打个招呼 ，Gary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Gary 你好 ，Hello。 Hello everybody。 那今天 Gary 呢，我也可以面对面的去问他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得需要您去翻译一下了哈。 对对对， 这样的一本书叫《人约黄昏》，先给我们解解题吧。这是关于爱情的是吗？ 是，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我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当时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都上班，所以我们是在傍晚，是在黄昏的时候第一次见的面。另外呢，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也都是五十几岁，快六十岁，所以是处于人生的这个黄昏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题目。 嗯， 那么我们的认识呢，可能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吧，就是作为年轻人，可能这个认识方式呢不特别，可是作为我们这么大年岁的人，可能认识方式比较特别。 嗯，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对，那认识的方式怎么特别呢？ 啊，是这样的，是我，我们是广告征婚，我呢在报纸上登广告，他呢应征，我们是这样第一次这样认识的。 嗯，那您当时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自己内心不会有一些担忧吗？ 嗯，对，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呢去澳大利亚的，先念英文，后来呢就念研究生，后来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了。因为我在中国呢就是在报纸工作，后来所以到了那里我就在中文传媒工作。我的丈夫呢在我到澳洲3年之后去陪读了，可是他非常不适应澳洲，他呢就觉得打工很辛苦，学英文也很辛苦，所以后来他就说我要回北京。那么这样呢，我们俩的婚姻就没法继续了，后来就只好离婚了。那么离婚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呢，我们找房子，我们找工作都是登广告，所以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赶紧登广告找对象吧。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呢，就是当时呢澳大利亚的大陆来的中国人不是很多，那年龄呢还要断，要跟我一样，还要是好像需要找另外一半的，这样的人是比较少。所以呢我就想，我要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自己逼到死角了。那么我在澳洲呢几年，我对澳洲人呢比较了解，特别是我在一个医生家里做了2年的家庭工，就是做家务啊，照顾他们的孩子什么的，我就对澳洲的知识分子呢印象很好，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个澳洲的英文报纸上登广告，找对象。那么我就登广告，大概登了1年多，找到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好。刚一开始，后来呢，我们两个同居了4年，觉得实在是不行， 那么我就又分开了。分开之后本来不太想找了，后来呢我爸爸妈妈去澳洲探亲，他们说你应该买房子，应该在这安心下来。那我买了房子之后我非常想找，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大比较空，是一个原来我不熟悉的区域，我就觉得很害怕很孤单。那我觉得我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我还是应该找，那么我就又登广告，登广告登了大概一年多，因为我是做这个记者的，那么我英文呢还可以，这样呢我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采访别人，所以我很不怵这个跟生人这个会见 打交道 打交道，哎，所以呢而且我也比较可能有社会经验，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大概见了那么三四十个人可能。 哦，那也不少嘞。 就是 那集中的去相亲呢。 就是，对，相亲到非常失望的时候，哎，遇到了Gary。那他呢是一个工程师，那我呢是做编辑记者，我觉得这个我们俩的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相近。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他的那个婚姻的故事，就是他当时呢刚刚离婚，他结婚20年，然后呢他尽了一切努力来这个希望保持这婚姻，可是婚姻仍然就失败了。我听他故事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对婚姻这个态度非常非常认真。我觉得如果他这么认真，那我也很认真，那我们俩之间如果东西这个这些矛盾呐，这些冲突啊，这些文化差异应该是能够克服的。所以呢我就决心，我就说我就跟你来试了。那他呢也在网上啊报纸上也见了很多人，他呢对于这个西方的女士他有一点失望，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妻子是欧洲人，第一个人呢是澳大利亚人，那他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试验亚洲人，因为他经常到亚洲出差。那他发现呢这个亚洲人特别是华裔对于婚姻态度特别的认真，特别严肃，特别忠实这婚姻，他就想要试验这个中国人。后来他看到我之后他也非常满意，这样我们俩就决定试验。 那就问问 Gary 吧。 问问 Gary。 我的英文很一般了，就还是用中文。 好， 那帮我问一下 Gary， 他当时看到了您在报纸上所描述的自己是被哪一点，就被哪一点特质打动的？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嘛，包括华裔可能有很多人在网上去征婚嘛。 Shufan says professional business person, so socially same level. 他说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专业人士嘛，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在这种层次上是一样的， 就是从这个学识上啊，从工作上， 从工作，哎，这个好像社会层次比较相近 啊。对，这是第一点哈。 第一点 ，yeah,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wo. Number two. Same age with the age group within the limit. 他说我们的年龄啊是在一个差不多一个组别吧。 啊， 年龄 很 相 近，年龄 比较 相 近， 差的不是特别远。 对，我们差4岁。 那还好吧。 Traditional. 他说第三点，他认为我非常传统。 啊， 是他认为我那个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士。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对婚姻比较认真， 对，比较认真，比较传统。 嗯， 他特别害怕这个，对婚姻态度啊，这个 特别随便那种。 随便，对，他已经受够了这种了。 哦，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在他认识我之后，他感觉我非常传统在这方面。 啊，主要是这几方面。 对，他呢一再的跟我说，他最欣赏我的是，我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对西方很了解，但实际我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嗯， 他觉得这点对他来最合适。 嗯，那想问一下辛老师，咱们说两个人相处哈，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外在的条件，还有更深层次的就是这种所谓咱们说的爱情嘛，就是这种灵魂上的沟通啊 soul 是吧，灵魂上的沟通。那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先认识再恋爱是这样一个过程，还是说你们就一见钟情， 我觉得我们也应说是很一见钟情。就是我们见面第一次吧，谈了一些，到第三次呢，他就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悉尼大桥下边的一个咖啡馆，那么在喝饮料，他的背影呢就是这个悉尼大桥。但是我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了那么久对象，我都没有明白我到底要找一什么样的人。但是听他讲完了之后呢，我立刻就感觉到好像恍然大悟，觉得我要找的就是他。我觉得他的眼睛特别的大，特别亮，特别纯洁。我觉得他的那个心呢，好像在他从他眼睛里我能够看见。我就想，哎呀，好像我就要找的就是这个人。而且呢，我当时呢就觉得他在大桥是他的背影，我就觉得一个非常，他的肩膀也很宽，我就觉得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人，在这个非常雄伟的大桥下边，我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要找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他呢，也是属于西方人那个感情非常，就是非常快的就激发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有点从一开始感情就非常热烈， 嗯， 有点一见钟情。 哦，那在后来相处的过程当中，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会不会成为你们经常吵架的一个导火索？ 我们两个人呢很少吵架，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差异在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两个能够关系处好，最主要我们两个都比较相信这个求同存异，就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想改变对方，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差异呢还是让你觉得很震动。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有一天呢，我们俩认识不久，有一天我请他来家里吃晚饭，那我就在厨房里做饭，那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徐芬你挣多少钱。当时我们认识可能也就一两周的样子，那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不问你挣多少钱收入，而且西方人也不问，也不爱就是说问生人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他呢看见我愣了，他就说你就大概说你一周挣多少钱。后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挣多少钱，他一听就很高兴，他说你看你挣这么多，我一周挣这么多，咱们俩如果把咱们的钱搁在一块儿，咱们就很富有了，咱们会过得很好的。然后他就说，他说的那个我看见你，然后我又看见你的这个单元，我对你特别满意，因为这个单元离我工作的地方12分钟开车。他说我呢希望你呢让我赶紧搬进来，他说咱俩没必要你住这儿我住那儿那么老远，在路上耽误时间了。 很直接， 很直接，而且直接的让你觉得没法儿。 那你能接受吗？ 我当然不能接受了，当时我们俩人认识才一两周。那我就中国人呢就觉得这样很不习惯是吧。那我但是呢我又不能直接说，我要是硬顶说就会伤害他自尊心，对吧。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是呢咱们两个人呢刚刚认识，那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咱们两个还决定呢要去西澳一起过圣诞节，那过了圣诞节之后咱们觉得还挺好，你再搬进来是吧，要不然那个太快了也不太好。后来他就说行吧，因为当时呢离这个圣诞节还有那么两三个月吧，哎，那么他就说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处事的这个方式吧确实相差很远。 那我也想问一下 Gary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他的一些方式您有点接受不了，那您的那些方式他是一开始接受不了的呢？ OK family Xu Fan has many friends, big social circle, very loyal to the family, very loyal to everybody, and whereas I was more alone. 他说我那家庭观念特别强，有很多亲戚很多朋友，然后对朋友对亲戚对家庭特别忠实，关系特别近。他呢 就是说跟家里关系比较疏远， 嗯， 那么也不是有很多朋友这样的，很多亲戚的这样， 嗯， 就比较那个自我。 嗯哼，就是觉得您可能是被家庭关系所桎梏了，是吧？ 啊，对，就是特别近跟家里人。 嗯 ，Remember that you used to call mom and dad twice a week。 啊，他说那时候我一般都会跟爸妈妈一星期通两次长途电话。 啊， 嗯， 他觉得很奇怪。 Very, very close. 嗯，非常近，他说。 But me, I haven't seen mother or father for 10 years. 嗯。他呢还没有跟那爸妈们都没见面，大概没也许10年了。 哇， 啊，他说啊，就不是那么近的。 就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吗？ 嗯，他的朋友也不像我那么多，好像那么好像经常见面啊什么的。 Different lifestyle. Your family is very close. My family, I went to military boarding school. 他呢，小的时候不是去了那个军事技术学校，然后在学校很长时间，跟家里人都很疏远。然后呢，他爸爸不是空军嘛，他在那个他爸爸那个就是空军基地一换访吧，他们就得搬家，所以他在那个十四岁以前搬了十几个学校，所以他跟同学也都失去联系，所以他都不知道怎么样保持友谊什么的。 嗯， 所以他跟我就觉得好像特别不一样。 嗯，那其实他更看重的还是爱情，就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了这份爱情其实可以跟其他的朋友稍微疏远一点，包括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会经常的见面。 对， 这是他们的观念，是吧？ 对，这是他的，我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也造成了。 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从一而终，但是多多少少呢，每个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哎，反正我也觉得呢，只要他觉得好就行。 这样的一本书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你刚刚提到了中方跟西方的一个差异哈，好像我们之前以为西方人他们真的都是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爱了，爱就在一起，不爱就不在一起。那真实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吗？或者说，以前我们提到说国外的离婚率好像很高，但是近5到10年啊，发现好像中国的这种离婚率也挺高的， 是 好像说我们在学习西方，但是反观西方，好像西方的这种离婚率又逐渐降下来了，好像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循环还是一个怪圈？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讲，可能有时候不太好说哈。就是我也想问问 Gary 对于婚姻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来理解的，或者说他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啊，这些 朋友 他们是怎样来看待婚姻的，是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就是这么简单吗？这么随便吗？ It's very difficult. 他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The question I ask many friends or many people is what is more importantTo be absolute best friends first, or to be married first? 他说他经常问一些人哈，就说一个比较这个那个困难的问题是，两个人啊，一对男女，你是要先作为那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你再 结婚， 还是呢，你呢结了婚，然后你再考虑你们俩的这个关系？ 嗯。 And important is many people say better to be married, especially women. Like, oh yes, be married. 那好多女士呢都会说啊，结婚更重要，那就先结婚呗。 Most important, you must be best friends first. 他呢觉得最重要的是你首先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 Because in China, in the West.You see, married couples, they married,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他说在中国，在西方，你都可以看到有些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夫妇，他们实际上互相仇恨。 The mortgage, the children, the commitments, the banking arrangements, they're stuck together, but they hate each other. 他说比如说他们有孩子，还有这个 房子、财产，然后甚至有这个这个房屋贷款，这些东西都已经把他们绑在一起。可是实际上呢，他们虽然不离婚，可是实际上他们互相仇恨。 嗯。 So the baby and I were best friends first. 他说我们呢，首先就是最好的朋友。 嗯。 Then the marriage is successful. It's automatic. 然后这个婚姻呢就会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 嗯，就成为 best friends, friend, must be best friend first, first, first, first, 然后再 marriage, 对，首先是成为这个 ，then you get married, 比较牢固了，是吧？ 嗯，在我找到他的时候，我母亲也非常担心， 嗯， 就是我母亲觉得西方人对于这个婚姻，就像你说的那个，不是那么好像持续的，今天好像很好，明天可能就会变心了， 对， 啊，那他呢，就是在这方面就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我们俩人已经结婚了，我们2002年底结婚，应该是13年了， 嗯， 然后他呢还在不断的发现我的优点，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优点，我觉得只是我的特点，可是呢他呢就接受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在欣赏对方呢，还不断的接受对方，比如他吧，那个我觉得这个你也有些特点，就是说我也要接受他，理解他，然后比如我们两个人有些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看电视新闻，然后我们对电视新闻的好多意见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从来不争得脸红脖子粗，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完全让他同意我的，他也不可能让我同意他的，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是求同存异是比较好，就是给对方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这点非常重要了， 好 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阅读一下这本书《人约黄昏》啊，等待只为与你相遇。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天地大宛若我一方。悲伤，但也没有花朵。

北京时间13点整。